锵三人行，你们好，广美、子东老师。哎，广美最近在这个北京去做了个什么活动来着？ 哦，对，就是那个中央台不是一年一度会有一个这个所谓的模特儿电视大赛吗？ 嗯。 然后我又去当了评委，哇，这个后生可畏啊。 怎么讲？ 就是现在整个。就是每一年，就是我看他们每一年的那个来比赛女孩子，现在就是整个素质上来讲越来越高，然后他们的那种企图心，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他们背后的这群亲友团的这个企图心啊，就是一些爸爸妈妈就望女成凤的这种心情， 可能已经有很多前期投资了，所以在那个时刻 有没有前期投资我就不晓得，但是就是每一个家长都是信心满满，每一家长都信心满满。 这不是你面前还有一个这样的事儿吗？ 对， 这个未当明星，这是成都的报纸啊，成都商报，未当明星十五岁少女掷出70000，就是走在成都那叫春熙路吧，我都去过，在春熙路上，这两年间啊碰见三个星探，这个跟他要一万多， 一年之间 、啊、这个给他要2万，那个给他要3万，所以扔了70000块钱。 对，但是我刚才节目开始之前，我还在跟那徐老师讨论，就是说你是不是一个爱说谎的人，你是不是一个爱吹牛的人。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关键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女孩子，其实很多女孩子怀心梦被骗，时有所闻，但是当然除了骗财，她很好，她只有被骗财而已，还没有失身的，还有很多人被骗去拍裸照的。我告诉你，我自己从小的一个经验，我大概16岁的时候在台湾就有遇过一个所谓的星探。我告诉你，我从小其实没有发什么星梦，他真的是把我硬拉到他们公司。他说我公司就在楼上，他就在他楼下楼下探人，就在那边自己当起星探来。他就把我拉他们公司，他说你看我们拍过谁谁谁谁谁谁，就拿了很多很多照片来跟我口若悬河不断的讲。那时候我比较小，他后来告诉我说，那这样子吧。我反正不跟你收钱，我就先帮你拍照，帮你拍一组资料照，然后你回去准备准备，然后到时候我保证让你上杂志。就你知道他跟我说上什么杂志吗？ 什么 Playboy 就好了 啊。 龙虎豹听过吗？ 广美，广美子东。 龙虎豹是我刚到香港第一年的时候 启蒙读 主要的读物。 启蒙读 应该跟大家解释一下龙虎豹是什么东西啊？ 龙虎豹哪是这一个 动物世界？ 就动物世界， 就是动物世界。 动物世界，就当然、这个、 龙虎豹都是动物嘛，对不对？ 对，但是我认为，我之所以这个刚来香港痴迷于这等刊物，主要应该责怪我们小时候内地的这个教育。这个出版环境 没有动物世界可以看， 没有吗？ 没有动物， 没有，这人就一惊一乍的嘛。我刚来香港，哎呀，到那个半夜书摊上，哗，全是这个龙虎豹是最典型的。那个时候，这个海关经常查获，给人有的那个旅客给人查着，非常脸红嘛，查着一大堆龙虎豹。但是你看，我现在就觉得，你看那是我10年前在香港，但是你看现在过关的人，谁还会带龙虎豹呢？这就说明了。在这个大陆，在内地 也变成动物世界， 至少就性方面的这个信息啊， 有渠道了， 多了一些。在网上什么也看不着，什么也不是什么都看得着，在网上什么都看得着啊，所以就用不着那样了。10年前那个时候，哎呦，好多这个内地游客呀，来了之后就专门找这个龙虎豹看的，主要是看稀罕。 所以我当时我非常不理解，为什么香港的中学生啊，特别是女生哈，17、18岁了，他们每天家里离开下面就是这么一个档，就是报摊，可他们从来不看的， 对 不对？ 他们 从小就知道有这么一些东西。仔细回想起来，现在我们人也是，我们也知道世界上有一些东西，你是从来不会去碰的，对不对？但是那个时候就像你讲的那样。分不清这个界限，对不对？ 没错，你现在你就是给我也不看的，是吧？ 那我们从这个动物世界可以再讲回我们刚才的女主人公吗？ 对，啊，龙虎豹，龙虎豹完了。 明星差点， 对这个有 王磊差点上了龙虎豹。 这可见他这心态真的看得太不准，找我拍龙虎豹谁买啊？是吧？ 这个难， 我们都买。 OK， 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这个有星梦的小女孩，她才十几岁而已，她一年之间被人骗了70000块钱。就是为什么她会被骗70000块钱？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据这个报纸讲，她非常的高挑，而且相当漂亮，年纪非常非常小。后来呢，她在第三家这个被骗的时候呢，她坐电梯的时候遇到了一个跟她同样去试镜的女孩子，人家找了多少钱，你知道吗？人家找了498块，但她一个人就找了10000多块。 后来根据这个记者采访他的对他的感觉是什么，他出手阔绰，他就是那种口袋里面一掏啪一叠百元大钞，然后讲的就是说，他说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钱，你怎么会没想到你竟然被人骗了七万这么多。他说七万很多吗？我不觉得七万块钱很多，我爸爸是某某某个局里的干部，我妈妈是什么什么东西，我随便每个月的零用钱都有几万块钱，不要说几万块钱，我就算要一台车这样就会有了，然后我要就是说他是这样的一个口气、嗯、他是这样的一个口气。 哦，原来骗术公司呢他还是根据你的经济水准来骗的，你的财富低的他骗少一点，你的底子厚他就骗多一点。 哎呀， 也起到劫富济贫的作用，不济贫了。 但是重点，他的父亲其实也是个农民啊。 嗯，哦，其实不是 他的，对，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跟你讲说， 但他钱哪里来的呢？ 你好比山西煤老板就是农民了、啊，大家现在你知道，咱们这上个星期讲了山西煤老板中国首富之后啊，马上再过一个星期，你再看网站上的新闻，煤老板，山西那些煤老板现在是绑架打劫的主要对象， 都被你害的， 不也不是说被我害，说像什么 人怕出名猪怕壮， 哎，说是哪儿是大同还是阳泉的地方有个的煤老板呢，雇100多个保镖，就是因为有绑架呀、啊！你这年头，煤老板就是农民呢、啊，很多煤老板原本就是 农民出身的， 出到一小煤窑，这不有大钱了吗？ 香港现在在中环呢，很多很高级的店哈，常常会看到一些就是非常阔绰的。很多内地来的游客哈， 嗯， 那香港呢，我就有一次跟一个香港的一个就中产阶级的人，他就是好像很不满意，他觉得他们进去就是脚翘着抽烟啊，或者到了 LV 讲的是或者温州啊或者什么地方的话哈，然后口气又很大，然后就你看看他，我正好经过嘛哈，他说你看看这样的店我都不进去了，意思就变成我呢在感就是说一般的经验层面上我同意他的讲法，我也觉得就有些人跑到这种店翘起脚来抽烟什么这个样子不太，但是你要在理性的层面上讲讲为什么你能消费人家就不能消费呢，就是说我发现人啊都有一个到一个程度你会觉得我可以别人不可以，我觉得人不能克服这一条啊，我们每个人都很难。 哎，但是你说这个我倒想起来哈、嗯、你看我作为一个大陆人、嗯、那其实是不愿意讲大陆人的这个坏话哈，当然是一直也在讲，但是就是有些，你比如说我前一阶段迪士尼你们看了吗，然后香港的周刊，你当然就是说啊全世界什么地方的游客都可能有一些不良的这个习惯，但是大概偏巧吧，人这个香港周刊这个记者啊就专门把这个镜头啊对准了这个咱们大陆的游客，你看我身为一个大陆人，哎呦，我当时看了之后啊，哎呀，真是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因为他专门挑那些最难看的，说你看这是大陆游客这个祸乱迪士尼，有我头一看一照片光膀子的，在迪士尼、啊、 不是吗？ 光膀子，然后就又拍一个照片呢，说晒脚丫，把脚啊搭在迪士尼椅子上说晒脚丫。还有那个抽烟的、 哦、还有那个妈妈抱着小孩撒尿 撒尿的大小便的、哦、然后还有那个打电话就是那个旁若无人哇啦哇啦好像跟发表演讲似的，就他这个镜头全聚焦，你这都是给人家照下来了对吧，你 我跟你一样，我看了感受很复杂，我 也是觉得， 但是我总觉得就是说他们故意夸大这些东西，专门把这个事情拿出来讲，其实心里就是说对一个新富起来的一个群体哈，你会不满意，当初英国人也是这样看美国人的，美国人也是这样看日本人的，现在美国人也是这样看中国人的，你去美国他们有很多讲啊，讲中国来的人怎么买东西，怎么一买要贵的车什么什么，讲的细节都是对的，可是骨子里就有一种情绪或者一个前提，就是说这我心里就在想，那难道就你能住洋房开车，人家为什么就不能呢？不，我上次讲山西这个煤矿主也是这样道理，当矿主如果他们在矿办得不好，危害矿工生命，这是一回事，但是说有一批人原来是穷的，现在因为什么道理突然富了，很多人就不喜欢，就看不惯，我觉得其实这个看不惯背后有个道理，就是说人其实不大，我们人哈，我们自己其实也被人家看不惯，而到时候一定的时候我们又去看不惯另外一些人，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不对的，你得承认人人都该 都有钱的权利，对不对？ 哎，这那咱就说具体的，什么事儿就怕抽象了，咱说具体。你好比说，就说光膀子这事儿，那你说你嫉妒我们，那这大家全光膀子。 我没看到那光膀子，但是我看到有赛脚的那个照片，这个真是不同习俗。你内地的人走累了，他把鞋子脱下来，这个脚这么放着。在美国也看得到啊，美国人根本都不穿鞋， 所以我说这个其实哪个国家游客也有他这个不对付的地方 啊。 可是呢，为什么他们老拿咱们这个？ 对呀、啊，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迪士尼新开，有一批人进去不带那个不太符合迪士尼原来的文化，你可以指出。可你用那么巨大的标题就大陆游客那个迪士尼撒尿，我觉得这种就是带歧视。 你觉得是歧视？ 对，我觉得这种就是他心里就是。就是有一种，而香港人这种其实更妙的是，香港人自己被人歧视，你知道？你香港人跑到英国伦敦的地铁里大声讲话，那英国人看你就是。可是反过来讲，人为什么就不能在地铁讲话呢？这也是不同的文化民族，大家都要尊重嘛。 肖老师现在这个观点比较彻底，但是 我觉得人没有不让别人有钱的这个权利。 不是，就是那咱总有一个，在一个比如说在安静的电影院里。那我有没有权利要求你别大声讲电话呢？ 哎，可以， 是吧？ 但是 这是你的自由。 但是反过来讲，在现在所谓全球化最发达的美国电影院， 嗯， 它允许人吃爆米花， 嗯， 这个吃爆米花其实也很大声音。你在美国你没法抱怨后面，我常常看电影，后面人吃咔吃咔一直在吃，他这个电影院就靠这个赚钱的，你去跟他抗议吗？他谁来理你啊？他就是这个规矩，你明白了？规矩都是人定的。我的意思就是说，我非常同意。我看到有些人那个跳的脚啊，抽的烟，在名牌店，我已经开始讲了，我是看不惯的。但是我是在检讨，我们这个看不惯是只针对具体事情呢，还是说背后有一种这种情绪？ 哎，必然有这种情绪，但是有的时候就怕给人家逮着。你很明显的，你比如说像在有些在一个人家原来讲的在博物馆里， 嗯， 是吧？在博物馆里，你在那儿。大声喧哗，那么这个东西 是 你说你是我民族文化，你歧视我，都恐怕这个他毕竟是咱还是一个世界里的吧，有些事儿是公共的吧， 对 吧？ 李明讲的是歧视问题，我觉得这是整个香港报业的一个文化。如果就算有不管哪里的游客很大声的在法国罗浮宫里面很大声的喧哗。法国的报纸也不会把它拿来登成大头条，说哎，哪一个国的那个游客在罗浮宫里面干嘛晒脚丫子干嘛的？那香港的一个媒体文化就是这个样子啊。 你香港这它这个东西，它这种商业的这种报刊呢、啊，它不光找你大陆游客呀，你好比你的明星， 是啊， 你去干点什么事儿，他不也是这么拍吗？他就是这对他来讲，这个新闻有刺激性，哎，会好卖， 但是有受众需要， 有受众需要。 对，他长期以来，他这个因为香港大部分是大陆来的移民，多少年都是，所有从大陆来到香港的人，多少年积累这种内心需要，就是要证明我们这里比大陆好。 嗯， 所以讲大陆的某些缺点，在每一个时代都符合香港本地居民的心理需要，报纸非常懂这一点，这叫难民记忆。 对，所以说媒体就像一面镜子哈。反映了这个读者心理， 对 需要什么， 对 能这么说吗？ 对，可以这样说。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骗你没用。 咱这今天拿一张报纸来说事儿啊，这头版是广美刚才说的事儿，我在尾版上还看了最近一事儿，就说老公跟人那个。打麻将呢，然后一中年妇女夸夸夸进来，老打麻将，老麻将，成都的嘛，老打麻将爱打麻将，夸就把麻将桌给翻了，然后这老公啪叽就打了老婆，那是他老婆，老公啪叽给了老婆一耳光，然后这老婆拿起菜刀来，哐当就砍上去，他这老公拿左手这么一挡啊，然后那几个一声惊呼，几根手指和手掌就连着点血肉丝丝。然后这老婆砍下一刀之后，所以说女人冲动啊，她砍下这一刀之后啊，她傻了，哎呦，还大抱着老公，又哭起来了。 别哭，先送医院。 先剪手指头吧。 对呀、啊，这就我这一说，广美说怎么好像在同时，台湾也发生一个。 其实，在一个多月前，香港出现了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继母。把一个小孩的手腕砍断了，大家正在声讨他的时候，那个他还 继母雇人吧， 对，雇人把小孩的手腕，你知道这个事情的吧？ 贤仔，贤仔， 香港 一个 台湾， 对对对对，我说才刚出了这个事，后来就看到那个什么就是我那时候在台湾家里面看电视，看到啊四川怒妇什么怒斩那个先生的首长，我想哇太厉害了吧。当天的晚上台湾又出了一单新闻，在高雄有一个先生怀疑自己的太太逃克凶，偷 K 哈，我们台语叫偷 K 哈，也就是有就是给老公戴了绿帽子，但是其实老公什么也没抓到，他只是怀疑而已。然后老婆出去三天之后一回来，啪，手也砍断了。 哎呀天哪，现在就砍夫妻砍手掌很流行啊。 你们讲这事，我想起我有一次一个东北的一个司机，我就问他，我就说一大汉嘛，我就说你东北女人怎么样哈、啊？娘们儿怎么样？他说我们东北娘们儿呢，基本特点呢就打不怕。我说什么叫打不怕呢？他说你别的地方的吧，你男的一发火要打了吧，跑得远远的。上海的女的吧，你碰都没碰到，她就脸泪掉一大堆，哇哇哇拼命叫。她东北娘们不是她，你越给她打，她越扑上来。他说你看我们那帮哥们儿，他讲那些司机啊，谁身上没有三五条亲痕呢？他全是女的抓的。然后呢，我就非常奇怪，我说怎么会弄到打的地步呢？他说你不知道，他说他结婚以后没多久啊，就结婚以后没多久，然后就吵了，为了么送礼啊什么事情，吵了以后就打了，家里东西也打坏了，打累了吧，又喝了酒吧，那算不打了吧，就是这个男的就要睡觉了哈、啊。啊、睡也不敢睡，眼睛看着那女的就坐在那边，她就不睡，她老婆就坐在那边，她坐在那边她开始想，但后来熬不住了嘛，她就睡，但是她睡终于就是不敢睡死，然后不知道过了多久她眼睛一张抬头一看，她老婆就在她前面看着她，就在她前面看着她，然后那一把菜刀就放在屁股下面，就坐那把菜刀把她给浑身都吓的。你他讲的这个是个真人真事。 对对对， 你 我也听我的朋友讲过呀。你知道这个，我是很尊女男女尊男卑的，我可不是瞧不起妇女，但是我所接触的，我认为女人她有这么一点啊，就是这个歇斯底里。你看为什么过去就是 冲动， 就是她会在。你看哪怕再聪明的女人，你让她把她设到一个局里哈，她会在那三分钟之间完全忘了自己在干什么，就是这种那个时候极其可怕。我有的朋友讲过呀，就是吵架，而且就是你说的，你想你半夜里醒来一睁眼， 她看着 你老婆是怎么 手上拿把剪刀， 不，有的时候比如说是老公找了第三者是吧，双方这个连日来为这个事情就闹得不可开交，都是焦头烂额，然后有一天半夜里你醒来发现你老婆那魂飞魄散， 就是 心理阴影，你知道吗？哎，所以说我给你们念一念啊，为男人也说两句话。这是咱们一位朋友喜欢写歌词创作的歌词给咱们寄来，还想让我转给刘德华，我想我念一下就行了哈。说叫疲惫男人写的歌词，生活为什么总是那么无味，工作从不敢迟到，更不能早退，老板的脸色，领导的责备，朋友的聚会总是喝醉，亲爱的宝贝儿啊，请你不要再无事生非，你若爱我就让我好好的睡，因为我好累，梦想为何总是破碎，爱情的滋味很久很久没有体会，心的烦恼，身体的疲惫，婚姻啊，它不可能十全十美，亲爱的宝贝啊，不管谁错谁对，你若爱我就让我好好的睡，因为我好累，过去的一切都无需后悔，生活还要继续，日子还要一天一天准备，明天早起还要出差去湖北和安徽，我好累好累。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体会吧， 就是后来我有体会，后来我就问那个东北的司机，我说那你们这样打新婚就这样，你现在小孩多，你们这些年怎么过的，为什么就不离开？他说你不知道咱东北娘们的好处，好处是什么呢？男人要在外面受了气了，你要是广东上海的男的，你男的在外面受了气啊，女的看不起你， 这东北的女的不是这样，你一受了气了，她就替你出头。她说谁？他们有个公司有个人下岗哈，那个男的一下岗，他老婆啊一就追到公司里去，追着他的领导，凭什么让我老公下岗？为什么你不下岗？抓住他的，那动都不敢动呢，抓住他来体力的。他说：“哎呀，所以我们东北男人，我们东北女的好啊，替我们出头啊。” 是是是，尤其我这种怂人，很需要找这种女人，帮我去找刘老板哈。为什么不给他加工资？哎，广美在这听了我们俩男的议论半天，你什么感受啊？ 意大利男人怎么样？ 对，没那问题。 对，没有。我给你举个例子，我一个朋友，他也是，就是你说到这个出头，这个还不是只有东北女人会这样子。有一个应该算是我们香港名人哦，名人哦，那个女孩子也是，她男朋友呢也是被她男，就是老那个老板应该给她一些红利，一直没给，她发了200封的传真到他们公司里面去帮她男朋友追债，这也是一个。 厉害，现在 真的很厉害。 女性是越来 越，所以归根结底啊，男男女女恩爱啊，他在一起总有他的道理。 有道理，对， 对不对？ 床头打架床尾和， 打是亲，骂是爱，就是不要攒得太厉害，对不对？那个四个手指掉下来，接波上来要很多钱。 但我觉得砍手指头都还好过把这个命根子给剪了。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凤凰紫夜快车》。